FM 九八二 ，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，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，素人歌者大 PK， 原创音乐全推荐，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《挑战新歌声》，天生好嗓，魅力开唱。 好嗓，魅力开唱。北京时间的18:06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。这里是挑战新歌声，各位下午好，我是静瑜。 各位下午好，我是周准。 阴雨绵绵的北京终于结束了这个连天的雨哈。今天往东西方的天空看的话，下班的路上真的特别的漂亮。 这是气温会骤降的很厉害。今天晚上我报天气的时候是6度，6摄氏度。 对，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11度， 而且 感觉就直接11放了个假回来。之后把秋天给过过去了，直接进入到冬天的模式里。 这几天都是这个温度，希望大家好好注意身体健康啊。 对，但是对于某些粉丝来讲，这两天也是一个寒冬啊。然后这两天北京一直在下的雨，他们说是某粉丝的眼泪，积攒到现在，今天才刚刚下完。 对， 所以今天挑战新歌声给大家准备了很多适合粉丝现在来听的歌曲。不过大家肯定知道我们在讲的是谁了。昨天在九八二活力榜节目当中，其实 一直在说他。 对，论论和赵爽也有跟大家分享过鹿晗的一些歌曲，厉害喽，在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，搞得整个新浪微博的网络堵塞。 就是我作为一个37岁的男子 啊，不要这么自曝年纪。 没关系，大家都可以百度查到我的年纪。 百度都可以查到你呢，请百度搜索周准。 我不是县委书记啊，然后我会觉得就是这个现象很厉害。 对， 就是有一个行走的荷尔蒙，我能理解。自带流量的人，现在就很多网络术语啊。 对， 鹿晗，就是我，就是因为上这个节目要准备一些资料，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用心的主持人来着，然后我就看了，那好。看了他很多的介绍，充满了很多的正能量，而且他真的是一路，他不是那种一下就开始火的那种人， 也算一下就开始火， 对对， 但是就火了之后，大家还关注到他之前的一些 按部就班的感觉， 对，也是蛮厉害的。其实时势造英雄和英雄造时势，这是一个话题在里面。不过今天我们就要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鹿晗的一些歌曲，包括现在特别适合真心的给歌迷推荐的一些音乐哈。 其实，在进直播间之前，静瑜问了我很多的问题，说我那个年代。就是对于粉丝就是喜欢这个 idol 喜欢偶像那些疯狂的行为， 对， 我那次就是看一个小品，不是蔡明郭达和那个赵丽蓉演的那个小品吗，就是他一辆车经过去下雨很泥泞，然后碰了一身他泥点子，他这是多么幸福的泥点子，我觉得这个都很奇特。那我们那个时候真的，比如说我身边是一个同龄的女孩，也是80后，他们会有一个非常精美的小本子，然后贴满了偶像的那个比如说他的照片，每个报道那个时候都纸媒啊，写得非常清晰，然后用红笔写的今天在哪里，他的喜好是什么，上厕所喜欢干嘛，都是这样，我觉得够疯狂。 哎，但是这个是真的要疯狂的多，因为现在大家获取信息太便利了，我随便在网上就可以当到他的资料，我不用专门在 很方便 去收集。但其实你制作的这个过程是你自己表达对他的一个支持，包括也说是对，因为偶像嘛，这个人设本来就是寄托着你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去完成的一些 梦想，都在他身上。 对，所以其实也是对于自己情感的一个抒发。那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。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，大家可以打开你手机当中的唱吧 APP， 点击右下角的在这个热门当中哈，在直播的专栏当中，就可以在热门当中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九八二了。现在有很多新老朋友已经来到直播间了，要点名表扬一下嘉禾万事兴分享了我们这一次直播，也点名表扬人间问情何物关注了我们，希望大家多多点击关注，每天下午18点都跟我们相约在北京青年广播。 是刚才我说的我自己追星的一些想法和感觉，我看到的这个90后的静瑜，你的那个感觉会有吗？身边的朋友有没有喜欢的？ 有，因为其实像我们那个时候不会像现在一样大家就这么发达，但是其实有一些偶像的周边已经出来了。 周边？ 对，就是 产品吗？ 对，现在的周边可能更多是他的 T 恤衫，他出的潮牌，他的一些 有 类似于像 CD 啊的东西。但我们那个时候是海报、贴画，甚至说你专门想要去找一张他的那个专属贴画、还会跟隔壁班的女生打起来。对，因为这个是我自己独有的，我要给我所有的书上全部都贴满他的贴画、 贴纸。 哎，对，就全部贴满他的贴纸，甚至说胶带，然后各种各样的笔也有印着他名字的。其实最疯狂的时候就是在于当年05年06超女的那一届。 哦，春春。 对， 是不是？ 就是当时你第一次有了说，哎，粉丝，我们还可以有自己的名字，我们可以叫玉米，我们叫盒饭，我们叫凉粉儿，我们叫比亲。 对。 然后大家因此而分成几大阵营。我记得当时我还成立了一个叫做荔枝保鲜协会的组织。 是在网络还在现实当中？ 在现实当中。 现实当中。 我是我们整个的那一个高中的黄雅莉的歌迷会的会长。 蝴蝶裙边是吧？ 实际真的很喜欢黄雅莉， 挺好的。 对，就是你也可以看出，我一直还都是一个蛮特立独行的人，不挑最火的喜欢，就挑最特别的一个。 黄雅莉还发展的很一步一步的那种感觉，对。 对，就是蛮稳的，而且一直也在坚持做自己的一些。 对，黄英你喜欢吗？ 黄英啊， 对， 黄英比较一般。 对，她是那种风格，跟他们都不太一样啊。 对对对 对, 对， 记住了一些超女的选手嘛。 是，大家现在也可以把自己粉过的一些 idol 的名字发到我们正在直播 的 国立九八二当中。对，以及疯狂的事情，刚刚有说下雨的天气，刚刚是这个牧羊，他跟我们说他那边有下了两天两夜哈，跟北京基本上差不多了。今天跟大家准备了很多的音乐，一开始呢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鹿晗的歌曲。 好， 这首歌曲其实也跟最近在国庆档热映的一部电影有关系，这就是李晨来导演，自己的女朋友范冰冰主演的《空天猎》， 口碑还挺好的。 对，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，这是电影的 MV 主题的 MV，其实在当中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空军的最新型的战斗机。 对对对。 然后这些画面看完之后，你就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。 很多人会对他跟《战狼二》去比，没有比较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没有可比性，都是一部电影，都是扬我军威的电影啊。 对，但是看完了之后，确实让人感觉到说，哎呀，浑身的每一个毛细胞都被打开了一样。 是。 而这部电影呢，也是选择了鹿晗来为他们演唱主题曲，叫做《追梦赤子心》， 这是 翻唱 Gala 的那一首歌， 苏朵的歌。 对，我们可以先来听一听看鹿晗演绎的这个版本和之前的《追梦赤子心》。哎，演绎出来了更加青春正能量的感觉。而这一次鹿晗在公布恋情了之后，李晨也是第一时间送上祝福了。 看到了，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？如果它真的存在，那么我一定会去。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伫立，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。你或者用力爱，哪怕肝脑涂地，不求任何人满意，只要对得起自己。在回头吐脸的日子里，也许我没有天分，但我有梦的天真，我将会去证明有我的一生。也许我手比较笨，但我愿不停探寻，付出所有的青春，不留遗憾，向前跑。 跟那个嘎啦乐队唱的感觉还不太一样哈。 对，但是很有鹿晗个人的感觉在。鹿晗带来的这一首《追梦赤子心》， 是 对，因为之前的时候鹿晗给电影演唱主题曲，这不是第一次了、之前的时候呢也是让他知名度大大提升的一部电影，不得不提的就是重返二十岁， 他演的吗？不是， 对， 是他演的， 主演的、他在主演的，然后他也演唱了这首主题曲。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曲，叫做我们的明天、因为这首歌曲其实是把之前原版的一个做了一个翻唱，而且是中文版的一个翻唱，也算是鹿晗的电影处女作，也是他第一次给电影献唱主题曲。这首歌当时整整录了3天，就是鹿晗一遍一遍的想要重新诠释。所以真的当他在电影当中唱出来了之后，我一开始觉得说哦，可能是为了演绎找了别人配声，后来发现他自己演唱之后真的蛮惊艳的。以前他是在组合里面，所以你单独说哎，这个人唱得好或者不好，你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，分到每个人也就那么一句，我就把这一句唱3天，我不相信我唱不好。 而且他们组合很多成员， 对 吧， 唱跳俱佳，他在当中的这个担当应该也不适宜就是歌曲建唱， 是的， 对。那这一次给我们送出的这一首像我们的明天，之前的这个电影的处女作、也确实是让大家非常的惊艳。 先听听看还是， 对，我们先听听看吧。 好，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，你喜欢鹿晗的这两首关于电影演唱的主题曲吗？跟我们打招呼的朋友也可以希望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哎，你的 idol 是哪一位，你为 idol 做过哪些疯狂的事儿呢？ 叫做我们的明天，也充满了对未来的希冀和渴望啊， 是非常的好听。大家会发现说哎，其实鹿晗还蛮适合这种抒情歌曲的一个演绎的， 是的。 因为像他去年的时候有推出自己的一个新的专辑哈，推出了整个3集，然后 reloaded 的。但是你听说那种电音可能还是不太适合这个长着可爱面庞的小男生。 哎，其实我就是身边有很多跟我同龄的朋友哈，30、80后嘛，也有很多当了妈妈，有的是将要当妈妈，有的是还在单身。就大家在有些微信朋友圈互动的时候，说到鹿晗，大家惊人的一致说鹿晗很好。 对， 就是他有可以激发起很多女性保护小动物，不是就保护的保护他的一个 这个愿望， 他们觉得他还是一个孩子，然后长相很干净， 对对对， 所以就觉得说他一直需要保护的一个状态，他是我们的宝宝，不能够接受他长大，所以其实这也是粉丝和偶像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情感连接在。今天除了分享鹿晗的歌曲，有好多的送给歌迷们的歌曲，也是今天挑战新歌声给大家送出的素人展示的环节，这是来自我们唱吧红人的一些作品。同样的，希望大家可以来投票选取一下，今天有四位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的作品，大家喜欢一呢，就可以先扣一波一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982当中。投票选择比较高的那一位呢，我们可能就会把他请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间来，对，给大家做一个现场的 live。今天要送给大家的第一位呢，这一位歌手叫做 C C C C C Carrier。 你怎么叫 C C C C C C Carrier？ 因为他名字就真的蛮长的，就很长。然后他的这首歌曲叫做《借口》，这也就是我的 idol 周杰伦的歌曲。我们先来听听看吧，这一首《借口》来自我们的音乐爱好者 Carrier。 经常说借口。 词非常伤感的一首歌曲，来自周杰伦的《借口》。这是今天挑战新歌声当中我们的唱吧红人带来自己的翻唱作品。其实这首歌曲当然一开始听到歌词的时候，我会觉得说哇，杰伦是试过多少练才能写出这么多的苦情歌。 这个歌14年了， 对， 13 年，但其实它不是自己失恋的一个故事，它是周杰伦说这首歌是自己歌迷的一个心情故事。因为当时我们还真的是处在会给偶像写信的一个阶段，现在都会大家去偶像的微博下面去留言，运气好的话可能就会被翻牌子，哇、哦，开心一整天写、 哦、 发朋友圈、 啊、回复他是那意思吗？ 对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回复了之后还会被大家顶到热门上去。 会不会是经纪人回复的？有可能是偶像本人回复。 我觉得应该是偶像本人。 是， 对，因为 那 邓超是有多闲每天 他真还挺闲的。是，那这首歌呢，当时说因为很多的歌迷会给杰伦写信、分享自己的爱情故事、信件当中有很多的痛苦和不舍，所以周杰伦就把他们的这些故事写成了这首歌曲，来鼓励歌迷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，不要轻易的放弃。 是，其实听完歌曲每个人都有自己歌声的评价哈、啊。这个女生一定是练过唱歌的人。 怎么讲？ 就因为我比较观察她的舌头舌位的位置。 哎，她嘴巴怎么能看得出来舌头？ 对，她唱歌那舌位是统一的，咬字的归音都是在一个音上。 哦， 这是对的。而且这首歌对她来说，这个音 key 比较低，她可以非常就是很轻 松 完成，但是就没有起伏感少了一点，起伏感少了一点。 啊，谢谢周老师专业点评。 哦，你有什么梦想？ 厉害哦！你有什么梦想？ 对，其实唱歌就是非常自我的一件事情。 对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分享给大家更多素人演唱的一些歌曲。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呢，也可以来到现场做一个小型的 live。 是， 如果你在北京地区，可以发送自己演唱的视频加上个人的简单介绍到挑战新歌声全拼 @163.com， 也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，可能明天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，来到我们高大上的这个表演区哈，来和大家分享自己的音乐心情。 很奇妙的频率碰撞的感觉啊、 是，大家如果比较喜欢 Career 的这首借口呢，就可以扣一波一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节目当中了。今天我们有一位特别红人，他叫超级大红人185，一直在帮我们组织大家。小火星不要停，来来来，哎，中国好声音，大家哎，好声音， 谢谢， 是，想多多互动，多多关注起来。每天下午18点都会在唱吧活力982和大家相约。 第二首歌呢是这个林俊杰，也是非常好的新加坡的歌手哈， 非常喜欢。 你喜欢他的部分表现在就是所有的。 我喜欢他原创的这些歌，都很打心、就全部都是能够直戳你心扉的，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啊，就是。有一次音乐台播了一个林俊杰日啊，有一次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、就是他的心目当中的十大和歌迷当中心目当中的十大、完全不一样。 哦， 有一首歌叫不懂，对不对？ 对对对，我很喜欢那一首、 对， 所以这是有品位的歌迷吗？ 对，他说竟然不是他满足的前五名的位置。 但其实就是 JJ 到现在发行了这么多首歌曲，除了那首让他自己大红的江南，对，在台湾地区叫第二天堂、除了这张专辑之外，我最喜欢的一张专辑就是他说。 哦，他 把他自己写给很多女歌手，包括很多女歌手的一些成名作拿出来自己再重新翻唱。包括我听完他这张专辑之后，好多女歌手的歌我就不想再听了，我都只想听就是周杰伦自己的版本。 就是那个周杰伦说那个林俊杰是行走的 CD，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道理。你知道前一段时间周杰伦在台北小巨蛋办自己的这个 演 唱会的时候，然后 JJ 林俊杰出现了，他们两个人的合作，就 JJ 弹琴，周杰伦唱歌，唱到一半他们俩居然还抱起来，下面的歌迷真的都就大家就狂喊，就觉得说哎呦，每一场都是有惊喜的， 这都有才华的人了。 是，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是我们的唱吧红人安东尼，这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出镜率比较高的一位红人了。他带来的一首《我还想他》，我还想他，我这是今天大舌头了。 我还想他， 2008年10月18号的专辑《JJ 路》当中。 到底谁还难过？究竟是谁放掉这段感情？我才终于明白，办不到的承诺就成了枷锁，现实中幸福永远缺货。这难过自我惩罚，像终止这一切 牵着，狠了心说真心谎话，别告诉他我还想他，恨总比爱容易放下，把泪水堵住了胸口，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。 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，有没有觉得哎，这个小哥有点像张艺兴哈？但是说到这里的话，小绵羊的粉丝们要不乐意了，我们艺兴最帅。 张艺兴的微博叫做努力努力再努力， 对，努力努力再努力， 其 实他真的很努力，可以看他很多的新闻都是张艺兴又晕倒在机场了，张艺兴又晕倒在酒店了，张艺兴晕倒在片场了，累的行程太满了，太累了，因为他们就全部满档。 我有时候会八卦一下，因为我这个年纪不能八卦，但是八卦也是我们日常新闻当中一个部分。 没关系，爸爸已经说到这儿了。 他是第一名，影响力第一名啊，第二名是鹿晗。 这两天，你这样说的话，鹿晗的粉丝会不高兴，因为张艺兴也是刚刚发了自己的专辑，对，十月六号发了一首新单曲，10月12号他要开启一个厉害了，我从来没见过粉丝就是偶像开这样的，他叫事业版图发布会，10月12号他要开自己的一个叫做事业版张艺兴事业版图发布会。 很多人内心说你还有这么有事业啊？这个事业已经很飞黄腾达了好吗？ 就要告诉大家说，接下来一段时间他有什么样的一些新动作哈，包括在这一个事业版图发布会上。张艺兴也会给大家带来他自己的这个新专辑当中的一些歌曲，包括最近一直在热力打榜的叫做 Shape 这首歌曲的一个 SHEEP 啊，对，我以为 SHE， SHE 要来助阵。 刚这是个男孩，是我们的常客，你觉得怎么样的表现？ 安东尼，其实我蛮喜欢他的一个感觉，是因为他特别自在，特别放松。你会发现，像我们经常给大家推荐一些唱吧红人的作品，在我们是一档音乐真人秀嘛，可能大家平常听 CD 看就歌手精心制作的 MV 看惯了，可能我觉得有这么一些特别接地气的，让你听起来很放松的声音，我觉得就是舒服的。你在干嘛？ 他不是要眨眼睛吗？也是很真实的表现， 对 吧？安东尼哈， 是大家如果喜欢安东尼的话，可以扣一波二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982当中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还要为大家抓紧时间，赶快送出第三位歌手，他叫做夏哥，带来了一首歌曲是《情未央》，这也是前一段时间刚刚播出的电视剧《秦时丽人明月心》当中的插曲。而这部剧呢，是最近哎大家都纷纷去拥抱胖迪了，迪丽热巴主演的一首歌曲。 为什么叫他胖迪？ 他其实自己特别瘦， 对啊， 他老说自己胖了。 我见过他，真正瘦的简直是一道弧线 啊，对， 而且真的是非常好看。 你知道大家现在都会说，女孩子你们千万不要以后再说自己想瘦成一道闪电了，闪电最窄的地方有5米。胖迪迪丽热巴主演的电视剧《秦时丽人明月心》的主题曲《秦未央》，来自今天挑战新歌声推荐给大家的唱吧红人夏哥的作品。 越苍茫，举杯努力想， 时光远远不放那舍得我全心为爱。 这是来自我们唱吗红人夏哥带来的一首《情未央》。如果大家比较喜欢，哎，这个自己给自己加了萌萌哒表情的小姑娘呢，也可以发送三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酒吧当中。我们一起来，哎，看看哈，今天哪一位唱吗红人获得的支持率最高？ 我投给一，我投给一，我投给一。 就是喜欢 Career 的那个借口， 对，我投给他了。 就是因为他的那个舌头，哎，归的比较到位。 他比较自如，比较成熟，相对二位来说的话， 嗯，是的。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，会经常和大家分享一些素人哈，大家喜欢唱歌的人的一些表现。同样呢，在接下来的每一天的节目当中，那么也会有像唱吧红人的一些精彩作品给大家做推荐，包括明天也会有来自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歌手来到挑战新歌声当中，和大家做现场的 live 来分享。对，今天的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呢，想跟大家分享一支 MV， 这是来自鹿晗的《甜蜜蜜》哈。今天其实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关于偶像的一些故事，有很多朋友跟我们互动起来。然后其实呢，我觉得追偶像是一件特别正常的事情，因为我们是需要这样的情感寄托在的。他其实身上肩负了很多你没有办法达成的理想，所以不管他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，我曾经喜欢过他，我觉得说他代表了我那个年纪对于自己的一个期望。我就觉得永远都支持他了。 对，其实偶像啊，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概念哈，就那么多年陪伴我们的日子当中，特别是青春岁月当中，他是有正能量给你，就是最足够的一个寄托。希望现在的所有的年轻的朋友找到自己正能量的偶像哈。 嗯，那今天随着这一首《甜蜜蜜》的挑战新歌声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。我是静瑜， 我是周准。 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《今晚有戏》，我们明天见了。 希望鹿晗一直健康下去， 也希望大家每天甜蜜蜜。拜拜 拜拜。 开在春风里，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啊，在梦里， 我想每天睁开也能看到你。 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。 BBC 真行 ，BBC 也有。 好了，各有各忙了哈。 开在春风里， 我担心要是不让你占便宜，你就不来找我，那我连香港唯一的朋友都没有。 见过你，你的 我买给你吃的。 你干嘛对我这么好？ 我来香港的目的不是为了你，你来香港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我。 这是我的意思。 李少君， 你到底想给我几多 钱？你够吧。 我几多呢？ 来几万？同继续讲。 尽头，我也想。